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D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闪闪惹人爱，一首快节奏的舞曲，开启我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我是泽华。这两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直去塞纳河上好好的看到了不同的桥，今天我们继续的去看塞纳河上的桥。首先要看的这座桥呢叫做艺术桥，这座桥厉害了。艺术桥呢在法式浪漫当中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首先因为它有专门为恋人们提供的长椅， 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你和你爱的人静静地依偎在一起，此刻你们身边美景环绕，用四个字来形容那个时候的状态，就是妙不可言。桥的一端是直通卢浮宫的方亭，在这里呢，各位还可以看到法兰西学院的圆顶，甚至还能够远眺巴黎圣母院。而在桥的另一端呢，就是埃菲尔铁塔了。所以今天我们的旅行就从这座艺术桥开始，也希望大家度过 wonderful day。 未来涂鸦在梦里，我有个好奇的心，简单的人心成则灵，但没有人相信。风在吹动命运，你是否也随风而行？当我跌落最深谷里，我告诉自己 刚才我们说到了艺术桥，其实艺术桥啊，除了长椅，恋人们更喜欢在木质的桥面上去铺一块野餐布，摆上他们精心准备的餐具和美食，这个时候再配上一瓶 champagne， 抬头可以看到皎洁的月光，低头呢是粼粼的波光，你再转头，哇，是含情脉脉的爱人。怎么样各位，这顿野餐你就说酸不酸，会不会觉得非常的幸福，非常的浪漫呢？ 在那边转的咖啡，我手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 恋玫瑰，你仔细说，谁告白气球，风吹都对。Yeah， 微笑在天上飞。 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轻易。亲爱的，别任性，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 作词周杰伦作曲并演唱的大热歌曲《告白气球》当中的第一句歌词就是唱到塞纳河畔左岸的咖啡，我手一杯品尝你的美。真的在塞纳河畔你可以感受到随手的浪漫。前面呢我们一直在说到艺术桥，其实艺术桥除了长椅，除了可以看到两岸非常漂亮别致的风景之外，最著名的还是因为那三个字，爱情锁。爱情锁啊，让艺术桥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爱情象征。大约是从2008年起呢，很多恋人喜欢把写有对方姓名首字母的爱情锁挂在艺术桥的围栏上锁好，这就好比是把他们的爱情锁住了。紧接着恋人们会将锁的钥匙扔进塞纳河当中，寓意这份爱情牢不可破。日积月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座桥上会有多少爱情锁承载着多少爱情的重量。当然后来呢，这座桥上的爱情锁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什么样的变化，先感受一下此刻的好时光，稍后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 Good Times 来自于王若琳。 Saddened by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ir lives. Oh no! Well, a good time. Listen up, is knowing life doesn't suck. Just look outside. Oh, the sun keeps shining on my crinkled brows. I keep looking at the sky and then counting all them clouds I am. Oh, the sun keeps shining on my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time. A good, good, good, good. the sun keeps shining on my crinkled brows. I keep looking at the sky and then counting all the clouds I am. Oh, the sun keeps shining on my crinkled brows. My automobile keeps whizzing by while I'm counting all the crows that fly.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time. A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time. 若琳 Good Times 好时光，各位把自己的浪漫锁在了艺术桥上，成为了爱情锁。但是想象一下，日积月累，桥上的金属挂锁总重量会达到多少吨？事实上还真的是有一个统计，最终达到了70吨。肩负着爱情使命的艺术桥终于是不堪重负了。在2014年6月份的时候呢，桥上的围栏被压弯了。再加上一直有人认为这些挂锁影响到了美观，而且丢入河中的钥匙会对河水造成污染，在2015年1月1号的时候，市长决定拆除这些爱情挂锁，取而代之的是玻璃围栏。艺术桥不再接收游客们的挂锁，恋人们开始将对爱情的寄托也转向塞纳河上的其他几座桥，比如说主教桥、利奥波德·塞达尔·桑戈尔行人桥、西蒙·博夫娃行人桥。因为这些桥上啊，还有可以挂锁的围栏，就连阿尔玛广场上自由火焰雕像周围的内圈围栏，也没能跳过恋人们的浓情蜜意。其实说真的，没必要那么的形式化。来到这样的一个浪漫的地方，拍下一张照片，记录下那时那刻的你们俩，就足够了吧。来，跟随郭顶感受一下我们俩的故事。 你在左边，我紧靠右，第一张照片太干净密的，属于我们俩的脸庞太天真了，苹果一样的甜的羞涩，太多感触已不同了，世界变了还是我改变了，夹在书本夹上册滑落的照片让我变什么，太久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忘了开始的开始的，喝醉了小河边唱着歌，永远爱你是我说过，没有没有再没谁能拥有像你像我，哭和笑都懂得在触摸，我心底藏了好久那最柔软张照片，我太感情密的，属于我们俩的脸庞太天真了，苹果一样的甜的羞涩，太多感触已不同了，世界变了还是我改变了，夹在书 的照片让我变什么？太久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忘了，开始的开始的，喝醉了，小河边唱着歌，永远爱你是我说过。没有没有，再没谁能拥有像你，像我哭和笑都懂得。最柔软的角落，开始的，喝醉了小河边唱着歌，永远爱你是我说过。没有没有，再没谁能拥有像你像我，哭和笑都懂得。 很多人是因为这首《我们俩》开始认识并喜欢上了郭顶。其实郭顶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发自己的作品出来的，到今天大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他是一位非常棒的创作型的歌手，也有越来越多的歌手向他发出邀约。所以明天的事情谁说得准呢？相信自己所相信的就好了吧。旅行是一种放松的方式，旅行也是一种找回快乐的方式。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下面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李一哲，My Happy Song。 上学的时候那条路一直有，从哪里走到头，把小手摆入兜。大一点以后环境换了许多，我没有变很多，只手不同。工作的时候麻烦比较多，这个以前我没想过。如果你现在烦恼比较多，就请你听听这首歌。想战斗，一直握紧拳头，想要更多成就，我不能低着头。遍体鳞伤后抱怨不会太多，因为路走太多，我抬着头。成熟了之后是否要沉默，沉默之中带着怒吼。谁也会迷惑，谁也会闪烁，所以我写下这首歌。烦恼它来了还会走，头发它剪了还能留，我们一起手牵着手，跟我一起唱的唱的。My happy song, oh, oh, oh, my happy song, oh, oh, oh, my happy song.

SHE 的一首经典歌曲《落大雨》。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呢，我们继续在塞纳河上好好的看一些别具匠心的桥。接下来去的是新桥。新桥这个名字听上去很新，但它其实是巴黎最古老的桥了，建于1578年到1607年。新桥也是法国第一座两侧设有人行道的桥。当时啊，据说是为了避免马儿奔跑过急，或者是马车急行时溅起的泥水弄脏了路两旁的行人，所以才修建的。整座桥呢，横跨塞纳河，并且是在中间位置和西岱岛相连，全长有238米。各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桥桥梁围栏的外侧有385个怪面的装饰。如果你乘坐塞纳河游船的话，真的要好好的欣赏一下。美丽的桥上，不同的际遇，听一首可爱俏皮的歌，来自于南拳妈妈写给巧克力的歌。 警告警告，又向我偏来这个方向，糟糕糟糕，我今天是不是忘了化妆？一见钟情的故事我还没有遇过，害我可乐没办法继续喝，不相信往前冲，我相信 桥上的人在看风景，桥下的人把桥上的人当作风景去欣赏，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的《单行道》。 9月31日，北京平谷国际桃花音乐节，欢迎您。 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音乐在我耳中回荡，影子在我身后拉长，疑惑在你心中滋长，绝望在你的心里扩张。 皮克斯的关于我们，关于我们的记忆会有很多，在旅行当中更是会留下点滴的回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去塞纳河上看一些别致的桥。前方我们要去的是托内尔桥，这座桥呢在圣路易岛的另一端，是玛丽桥的延续。它的前身啊是一些木桥和石桥，坍塌后在1928年进行了重建。这座桥主要有两大看点，第一个看点呢是托内尔桥上装饰着法籍波兰裔著名雕像家保罗·朗多夫斯基的现代艺术品。艺术家在一根15米高的柱子上刻上了巴黎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圣日内维耶，还有另外一个小女孩，小女孩的手里呢也是握着一艘象征巴黎的小船。第二个看点是从托内尔桥和桥附近的河岸上，如果你去拍摄巴黎圣母院，那个角度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好了各位，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感受这次的旅行，好好的拍出你们的大片。 那不是落叶把自己交给了风，像云在天空跳舞，再不问要去哪，昨天会在湮灭，后面天遥远在天边，如果将自己摊开，倾听他的一切，都傻都傻都傻吧，把一切都交给 迎着风。